重要的意义，那就是父亲的精神在儿子身上不断地倾注着，儿子也把父亲的精神发扬光大了。父亲青年时代的梦想被儿子实现，也就是说，王世俊的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都在王涛身上得到了双重延续。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同样也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再会。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大家好，我是佳佳，知道吗？我要提醒打卡归水河了，感受生态环保，践行文明礼让。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帅，我这儿更精彩，我将会走进冬奥市区广场，体验冰雪运动，乘坐京张高铁。 哎，要我说啊，你们都很酷，最后还得在延庆冬奥馆廊领略环保黑科技呢吧？ 你怎么知道？ 我们就是文明微探员。 9月22日，跟我们一起加入首都文明办主办的“蔚蓝北京，绿色出行，助力冬奥”线上推广活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体坛夜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康乐。今天的体坛夜话，咱们来一个足篮双打，上半段聊足球，下半段说篮球。在上半段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把天英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天英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康乐好。 天英，咱们首先来聚焦一下国内足球本周的一些焦点的新闻。首先大家都非常关注广州队的情况，据体坛周报的报道说，广州队未来如何来发展其实取决于恒大的态度，而这广州队的主教练卡纳瓦罗对于解约这件事儿啊，外界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啊。其实我们先说说卡纳瓦罗这个人吧。卡纳瓦罗在中超他的执教的这个历程啊来讲，应该是比较的平顺的，当然其中有一些波折，他跟俱乐部前一段时间的一个博弈啊，包括他回意大利要不要让他回来等等的，有点磨磨唧唧的，但是还是最终一直是留在这个球队当中啊。但是这一次解约卡纳瓦罗，天英你觉得对于卡纳瓦罗这样的一个未来来讲啊，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觉得其实卡纳瓦罗的这个前景啊，在之前恒大出现问题之后，大家可能都在关注，应该说现在的情况并不意外。就是对于卡纳瓦罗来讲，我觉得未来的前景，他回到无论是再回到意大利还是到其他的地方去执教哈，从现在看，我认为卡纳瓦罗找到一个工作并不难，但是卡纳瓦罗能不能找到一个更高水平的俱乐部其实还是有难度的。因为可能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觉得卡纳瓦罗就执教水平来讲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主教练，在他那代球员当中他不属于特别优秀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卡纳瓦罗的执教的过程当中啊，一直没有顶级球队的历练，一直在亚洲啊，在恒大啊什么，对于他来讲其实钱的确挣到了，对于他个人的成长来讲，我觉得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长。 对于主教来讲，就尤其是欧洲的这些想要有更大发展的一个主教练啊，未来可能都是给他们提个醒是吧？天英，就不只是说要顾着这个所谓给他的高薪啊，这个钱有多多啊，他们必须得考量，包括对未来的一种考量，就是能否重返这个欧洲的主流的联赛当中啊。你认为就卡纳瓦罗以他的这个水平，包括他这个履历，我听这意思觉得他想找到一个不错的啊，现在应该是挺难的。我跟你有同样的一个看法，因为你想跟他同一波的天英，就是或者说年龄段差不多的这些主教练基本都在欧洲，有一些是在豪门啊球队都已经立住脚了， 你包括稍微比他大一点像齐达内，这不用说了是吧，这世界名帅级别的了、他跟他的同一波的这样的一个、教练来讲呢，他是首先我认为他在履历上边就是、有些落后了，人家都是在欧洲球队摸爬滚打一点点这个熟悉的，就是卡纳瓦罗可以说近些年来他由于在亚洲来执教，逐渐他淡出了这个世界的这个主流足坛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他想回去了确实挺难的、还想问天人一个问题，你觉得恒大就是这个广州队啊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解决的方式是什么呢？因为看到了也是体坛周报报道说广州队未来不是单单托管俩字就可以解决的、他说更现实的可能是做好俱乐部的股改工作，球队首要任务是踢完本赛季的比赛，说至于明年以及今后的发展呢，很大程度上这个取决于他背后的母公司恒大相关的一个态度。天生你怎么看就是广州队未来的发展呢？ 其实恒大队这么多年以来啊，就是在中国足坛，大家可能也看到，我可能一直是一个恒大的这个反对者，对吧？我从一开始我就认为恒大的这种模式对于中超来讲是这种急功近利的，是这种涸泽而渔的，是这种短期行为的。他尽管短期之内推动了恒大自己足球的成功，但是对于中国足球来讲，我觉得是一点贡献、一点帮助、一点意义都没有。直到现在，我也可以这么说，我认为就是没有贡献，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现在看恒大的情况，其实恒大这个俱乐部留下还是不留下，客观说，它真的意义特别大吗？我认为不是，因为恒大这个俱乐部本质上来讲，你说它给中国足球留下什么啊？除了说这个汇聚一众国脚，加上超级外援，打了几个这个亚冠的冠军之外，哈。但是对于中国足球来讲没有什么帮助，你说哪个国家队的队员是恒大培养的，哪个国青队的队员，国青队的主力是恒大培养的，没有，所以也没有说恒大送出哪个球员送到海外去踢球取得了成功，也没有。说白了，中国足球干到现在还是这几个老牌俱乐部，国安、上海、山东，然后就是包括原来的我们看大连、辽宁这些传统的老牌的俱乐部在支撑着中国足球，恒大对中国足球没什么贡献，直到现在我也可以这么说。所以说他的俱乐部的存在，我认为本质上来讲意义不大。最重要的一点哈，因为他的本质上来讲，恒大俱乐部的存在是为了他的这个整个商业的这种版图啊，商业的这种规划而存在的。所以说恒大俱乐部的存在，我认为首先啊，要服务和满足于他们恒大整体的这种下一步的情况。因为恒大现在大家都知道，在商业上面，它的这种负债已经是非常惊人的了。我相信啊，就是会有相关的办法来解决。我认为这个时候，足球已经不是恒大最重要的问题了。对于他们来讲，对于中国足球来讲，我认为都不重要了。 嗯，当然了，这个由于广州队啊，他这阵中有好几位这个规划球员，天鹰，而且这规划球员现在都是跟着国足在训练呢。可以说对于国足肯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我也是看新闻了，有一些这个广州队签下来的这个规划球员的国脚好像也是在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在打听，哎，这事儿怎么回事啊，那他们肯定是关心啊，包括未来的许诺的这个工资啊等等能否兑现什么的，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天儿你觉得呢，这个对于国家队的这个备战，包括这个规划球员的国脚啊，它这影响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就是由于就是我们的职业足球本质上来讲不是一个真正的职业性足球，对吧？就之前卡纳瓦罗还说呢，恒大足球不单是夺冠，而是要为国养士，当时引起了一片的嘲笑。但是是不是为国养士呢？其实大家看到也是有一些这些作用的。恒大的这些规划球员啊，这些巴西人啊，现在在国家队，其实的确也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就是整体来讲，现在恒大的就是现在的发展绝对不能，大家不能有过高的预期，不能认为哎，因为有这些为国养士，因为有这些规划，所以恒大俱乐部会存在下去，这个不是一个反向推导的。恒大俱乐部的存在是由它的经济问题所影响的，这些为国这些，但是我认为哈，如果恒大正常的就是说走到了一个必然的流程，那么他队内的这些规划球员从理论上来讲都是中国的国脚，那么在适当的价格、合适的空间之内，在国内的流通跟转会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只是说当年这些队员在规划的时候可能所希望拿到的这个薪酬，到后来的时候就很难再实现了。 这个我认为会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队员本质上来讲也就是在跟咱们打这一届世界杯嘛，预选赛嘛，对吧？表现的好，我认为对他们来讲是个好机会，是个给自己能够积累到这些素材啊，积累到这些资源的一个机会。打得不好，还没有我们中国本土队员打得好呢，那我觉得接下来对他们的这个未来也不是很乐观。恰恰看上去是恒大出问题，前方队员受影响，但是大家可以相信啊，国脚找工作不难，恰恰这个时候又逼的这些国脚得去使劲踢球，去玩命踢球。哪个规划球员能够在世界杯预选赛上替中国队进五个球，你放心，他绝对不愁工作，工资待遇不会少，各种办法会给他解决。中国任何一个俱乐部都会留他，都会签他，都会要把他放到自己的手里面。但是如果还是像之前踢成那样，我认为这些规划国脚未来前景如何，那也都是他们自己表现带来的，如何发展，如何前景，看他们自己。 是，我同意你的观点啊，田英，就是这个百分之百是凭本事来吃饭的啊，不是说像之前了，这个哎，这个金元足球可劲砸钱，人傻钱多速来，这不是这种节奏了。现在啊，现在这个各个俱乐部都是比以前啊，对于钱的方面会更加的在乎，对吧？田英，就是啊，对于这些规划球员，他们说，如果还踢成现在的这个样，你比国内球员高不到哪去的话啊，我相信他们未来想在中超在。像以前那样的高薪也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儿，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当然了，除了最近传出卡纳瓦罗与广州俱乐部解约这个事儿之外呢，让大家感觉到对于中超比较担忧。也有消息说，好像河北队是不是也有可能会缺席第二阶段联赛等等的，这消息我好像也听到了。其实站在这个全局的角度来判断呢，有球队联赛中途退出呢，这个可能性可能会有，但是。我看一种分析说认为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啊，因为可能有各方面的这个斡旋啊协调，为了保这个联赛的一个平稳，有可能就会这个在联赛当中不会说突然的退出。但是呢，这个危机似乎是已经存在了，尤其在赛季之前呢，中超新科的冠军苏宁队啊，江苏苏宁突然的退出，令大家感觉到比较的惊诧啊。想问问天英，你觉得新赛季就是这个赛季啊？还会继续踢的这个中超的联赛，这个主旋律是不是就是啊，已经不像我们以前想的了？这个各队竞争冠军啊什么的，这个多么的激烈，是不是各队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在生存这个问题上啊？天颖， 的确，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这个赛季恒大就是上个赛季末的时候苏宁出问题，苏宁完了恒大出问题，最近几年啊这几个冠军球队啊都出问题了，然后现在河北队的问题。其实在这些我们已经知道名字的球队的背后，仍然有很多中超俱乐部面临着资金问题，面临着经营困难问题。其实很多俱乐部也都是悬一悬啊，就是在这个边缘在游走。那真的是如果是运气不好，可能还会有类似的俱乐部的消息传出，大家都不要惊讶。就是这种情况也证明了现在的中国足球就是在给之前几年在还债。给之前几年那种疯狂式的那种金元足球在投入去豪赌足球的去还债，那个时候的经营呢，我记得咱们很多年以前哈做节目的时候就在说这一天什么时候会来临，所以说这天真的来临了，大家也就不要太惊讶了。现在俱乐部能不能活得下去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大家可以想，平常每年的这个季节就是大家都会在讨论什么问题，未来这个冬歇期俱乐部是不是得来个千万级欧元的外援啊，这个可着这个欧冠八强球队咱开始捋谁能来是吧。但是今年这种消息不但没有了，而且大家商量的都是哎哪个俱乐部能够活下去，之前斯是对俱乐部有一点好消息，经营上有一点好消息，大家都是感叹哎俱乐部能活下去能坚持下去。原来俱乐部是大吃大喝哈，这个中国足球大吃大喝的时代过去了，现在真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时代了，先活下去再说别的。 是啊，天英啊，当然我们肯定是作为这个媒体人，包括足球的从业者，都希望中国足球能够越来越好，希望中国联赛能够越来越好啊。只有联赛这个水平不断的提升了，就跟未来的这个青训两条腿来走路，才是搭建 中国足球未来美好前景的两大这个非常重要的助力，而所谓的规划真的就是现在来一想短期的一个目标而已啊，而且这个规划到底能不能在这个我们世界杯派上巨大的用处啊，这个是吧，预选赛啊，这个还是可能是个未知数。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国足吧，天鹰啊，说说国足这几天的这个备战的情况啊，在阿联酋啊，这个22号的时候，国足是进行了一场内部的教学赛。这个教学赛对手呢是一个外国的球队，啊，因为对手的原因改成了内部的教学赛了。啊，当然，在很多人看来，这个国足在阿联酋备战期间联系热身对手，这是不是不是什么难事啊？哎，但实际情况啊，比大家想象的更加的复杂。为什么？由于种种的这个原因，那，确实你找这个热身赛的对手，好像也不是说特别的容易啊。那天鹰，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你认为，国足在10月7号对越南队之前这一段时间，你认为啊，我们应该重点在哪些方面下一些努力呢？ 对，最近的就是中国队其实热身的这个事儿啊，大家一直在关注，一直在想，哎，这个为什么会这么难哈？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的疫情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这种敏感时期啊，在国家队预选赛的敏感时期打这种热身赛，其实涉及到的人员协调的难度都非常大，所以说中国队一直没有能把这事儿操作好。我觉得这个事儿大家也不用批评他们，我真说这个就这一届的国足，你可以说他踢得不好，但是这届国足的这种服务工作呀、筹备工作、准备工作还是非常尽职尽力的。这个大家可以说就是应该要满足的哈，就是要欣慰的。现在的中国队来讲，我看过之前啊咱们的一些媒体的一些说法，另外一个跟前方的一些记者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也谈到，其实就是这届的国足跟以往最大的不一样，原来中国队我们经常谈的是什么，是技战术层面的问题，但是这届中国队其实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这样，而是面对这种海外长期集训、海外长期拉练、海外长期封闭的这种压力跟难度。因为就我们的国家队来讲，其实尽管大家经常在批评他们，但是也要看到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长期在海外踢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他不是说像打联赛似的哈，一周踢一次，他每周有事儿，他处于长期的这种没有比赛但是仍然要封闭、仍然要海外集训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身心俱疲的一个就是时间段。通过之前的新闻我们也看到队员其实体能情况不好，大家会感叹你踢了什么比赛了就体能不好，你是天天在踢吗？你是打欧洲五大联赛了吗？其实不是，其实看到了队员这种身体状态的不好，其实我认为很大程度来自于精神状态的这种疲惫。所以说现在短时间之内我们的队员都30大几了，平均年龄这么大的一支球队，你说李铁教练说咱练体能，把体能练上去，有可能没有？我认为没可能。李铁说咱练一个技战术打法，世界谁都不会的，就咱会一招先把别人干掉，有可能吗？没有，我认为都没有。在体能跟技战术上面你想迅速的提高都不可能。那么对于现在的中国队来讲，我认为统一思想，把每个球员的情绪舒缓，把注意力集中到比赛上面才是最重要的。这个阶段啊，2连败之后啊，其实我相信球迷有点丧气了，有点灰心了，球员也会是这个感觉。这个阶段把大家的心理调整好，让大家心情舒畅放松，接下来比赛注意力高度集中，全心投入，做好心理疏导工作，做好注意力集中的培养工作，我认为远比体能和技战术更重要。体能技战术练不出什么，现在这个年龄段这个阶段不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关键是心理。 当然说到了这个国足的这个方面的情况呢，天鹰，我还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啊，就是说吴磊作为国足的这个最靠谱的前锋，现在但是在西班牙人队的这个表现啊，这周有一个单刀，天鹰你肯定也看到了，那个单刀没打进，哎，好多球迷都感觉非常非常的可惜。然后我看了各种各样的对比，说啊，假如这个罗纳尔多就大罗在面对这种情况之下，就用那个钟摆过人嘛，就我看球迷都给剪辑的特别的精美。然后因扎吉面对这种情况，哎，单刀怎么样，也跟吴磊进行对比。然后我就在想啊，吴磊啊，这个单刀他没打进啊，他本人来讲，他这个心理压力应该是非常大的，天鹰，因为他已经很长时间在西班牙人队没有能够取得进球了。 想问问你怎么看，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前锋跟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前锋之间的这样对比的差距啊。当然吴磊已经是国足最好的球员了，天影。 哦，对，那个进球的时候大家可能哎呀各种在网上啊在教吴磊踢球啊，说这个球应该单刀哈、啊、过掉门将推射空门。那我认为就是其实吴磊大家可以看他在国内联赛的时候这种单刀球的机会得分的能力还是很强，在国家队也受到一些这种批评啊，但是吴磊其实这种打法这种单刀的机会其实是吴磊足球风格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认为现在对于吴磊来讲他的问题是比赛次数太少了，就是吴磊每场比赛，就是看西班牙媒体也在评价吴磊，每场比赛他都能创造出机会。吴磊不是那种无法创造出机会的球员，他能创造出机会，他能跟队友，他能够把队友的这个传球变成机会。但是吴磊在门前把握的这一下上，其实跟以往相比是有退步的。因为之前啊，我解说过吴磊之前在欧联杯上的比赛，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吴磊其实是整个西班牙人队的一个进攻上非常犀利的一点。吴磊在门前的这种把握机会的能力，特别是他就是心态平稳的时候，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即便在欧洲比赛，他心态也是非常好的，甚至比他的有一些队友啊可能要更沉稳。他有些队友比较年轻的时候也比较毛躁，但是现在的吴磊我认为是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在联赛里面的出场不稳定，他不再是一个100%的或者说这种头号的这种主力替补了。吴磊的出场次数越来越少，时间越来越短，这个对于他来讲其实影响挺大的，球员是需要比赛来保证的。第二个，现在的吴磊我认为他的压力，也就是他的这种比赛的这种压力，无论是国足还是这种欧洲比赛的压力是太大了。之前也替国家队踢，也是非分病毒，但是之前那个非分病毒没有这么长时间的这种疫情的这种影响，现在无论是往返这一趟要耽误很多的时间。所以说中国足球就这么一个宝贝哈，我觉得我们在国足上面的使用还是要更加的保护。另外一个，要充分相信吴磊，吴磊具备这个能力，那么吴磊需要的是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就是说吴磊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是需要外部环境的。相信吴磊的能力，因为大家只要看过吴磊的比赛都会知道，门前把握机会在吴磊心态好的时候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现在的吴磊只是比赛太少了。 当然我这边现查了一个数据啊，田英，吴磊在西班牙人的这个进球荒已经达到291天了。那上一次进球他是在西班牙人的是2020年12月6号，291天没进球。田英，你看这国际足球看这么多年，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在这个西班牙人队这个地位什么的是比较危险的吗？ 这个跟他的后来的出场比赛少也有关系。就是吴磊原来我们看到他刚到西班牙人的时候哈、啊、就包括踢巴塞罗那他都会有出场机会，然后很多的比赛的时候会把吴磊放到边锋的位置上面，就是靠右边路的边锋的位置上面，或者有的时候呢直接让吴磊去踢中锋。那这种位置上面其实对吴磊是有发挥的，而且那几场比赛就是他之前的比赛的时候哈、啊、整个西班牙人队的中场队员非常注意给吴磊传这种身后球，就让吴磊拿速度可以去突的这么一下。但是这几年以来，就是包括这种升级的过程，包括回到这个西甲之后，其实整个的这个吴磊所面临到这个球队的这种环境已经变化了。当时客观的说，吴磊刚到西班牙人为什么火，就是特别火了一阵，是因为当时球队里面还有这个伊格莱西亚斯这样的这种顶级中锋在前头戳着。其实吴磊不是球队当中唯一的必须的都指望他的当家射手，所以吴磊的那个时候的心态压力也不那么大。而现在在联赛的这种变化当中，其实吴磊之前的一段时间的压力能看得到，当那球队阵容变化之后，吴磊压力非常大。我还是这个感觉啊，就是说大家要相信吴磊。吴磊呢他的确这么长时间不进球，但是吴磊如果进球也会连着进球。其实吴磊，大家再多说一句哈，其实吴磊有的时候你看他身高不高，但是吴磊的头球能力也是非常好。他在欧洲联赛的时候，打欧联杯的时候，打这种西班牙比赛的时候也进过头球， 所以说吴磊是一个综合能力非常好的队员，他需要的还是一个更加平和的心态，更加少的伤病，更好的出场机会。 那天英，我也看到了有球迷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说吴磊在西班牙人这个状态什么的，认为就好像不怎么好，没有进球。当然了，我的这个观点还是认为吴磊是这个 number one 啊，这个是最好的前锋了，国内目前的。但是有球迷他会有别的想法，天英，就说能不能下场打越南啊？咱们让规划那几个人，让他们首发，把吴磊排到替补上，你觉得这个有没有可能会实现呢？ 我觉得在咱们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吴磊的作用我就觉得他比规划球员大，因为这个吴磊对于国家队的这种熟悉程度啊，国家队战术风格的打法熟悉程度远远超过规划球员，这是第一个。而且我相信真正能够带领中国足球走出去的一定是中国人，包括中国的球员。就是吴磊在场上，包括在之前的四十强赛的时候，大家也看到究竟是谁屡屡进球制造机会帮助中国队冲出去的，不是规划球员，还是吴磊。对于吴磊来讲，你就是咱们说嘛，要给吴磊更多的比赛的机会，更多的信任。其实比赛机会和信任跟出场有巨大关系。如果在联赛里面他本身出场不多，再在这个国家队比赛当中再让他给这些规划让路，我认为其实对吴磊来讲是一个挺大的打击。而且从实力上讲，我认为从实力上讲，从状态上讲，我认为吴磊现在配得上中国国家队的首发，而那些规划球员有些队员未见得配得上首发。所以说吴磊不应该给别人让道，相反吴磊应该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承担更大的作用。 好，还有一点时间，天英再给我们点评点评你对这一周的这个梅西他的这个表现啊，包括他整体融入球队这个状态有什么样的一个点评。梅西呢也是在之前的比赛提前被这个波切蒂诺给换下去了，就主教练，好像俩人是不是存在某些这个矛盾的可能性。天儿你觉得呢，就是梅西好像还真的像你之前预测的，他到了大巴黎之后，他想要达到以前的那种巅峰需要做的事儿真的还挺多的，是吧天英？ 对，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梅西的状态啊存在一些问题。 C 罗我们都看到了打的几场比赛场场进球啊，状态还非常好，但是梅西就感觉到了大巴黎之后，其实大家会觉得大巴黎是一个，就是法甲联赛是一个水平更低一点的联赛，以梅西的能力上去噼里啪啦把队友都灭掉了应该不是问题。但是应该看到，就是其中有一个可能就是隐藏的一个问题，大家没有想过，就是在梅西的欧洲的职业生涯当中，跟梅西配合不太好的主教练都是阿根廷人，就他遇到一个阿根廷。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未来三天北京阴雨再现，气温下降明显，市民外出需要注意携带雨具和适时增添衣物。此外，最近北京降雨频繁，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处在较高水平，还请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游玩，远离山区河道、沟谷等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区域，谨防发生意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偏东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温度18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明天白天阴有小雨，东转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温度21度。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4，不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2天。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体坛夜话。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回到我们体坛夜话的下半段，我是康乐。在下半段咱们要把话题转向篮球方面，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把宋翔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宋翔你好。 主任好，大家好。 首先想聊聊全运男篮的事儿啊。北京全运男篮队这个小组，尽管很多人认为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分组的情况，这个小组当中有最强的辽宁队除去之外，很多朋友在这个全运会赛前都认为北京队应该能够闯进下一轮的比赛，但是没想到啊，前几天的比赛当中输给了东道主陕西队，非常遗憾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首先请宋翔给我们总结总结吧，这一次北京全运男篮你认为这比赛是否是比较的可惜，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球队全运男篮当中有哪些球员是亮点呢，给我们总结总结吧。 对，确实像你所说，这次的比赛呢，我们有一些可惜跟遗憾的地方，特别是第二场就是输给东道主陕西队这场比赛，其实这个小组呢，应该说很不错，而且呢，在之前也跟谢立斌指导这个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就是整个北京队这次的分组应该说是比较有利的，因为我们知道另外一个组呢，是死亡之组啊，包括了浙江、山东啊，这个广州啊，广东，这些都是强队，所以并没有在这小组当中呢，对于北京队进入四强应该说是一个有利的条件。我们知道上届的全运会我们最终是第5，那如果这次呢，我们能够以小组第2的身份呢，从小组晋级的话，我们就能够至少是前4。但是呢，很可惜，我们在小组第一场击败湖北队之后，并且在这个有很多的这种机会跟那种可能性晋级的情况下，在第2场呢输给了这个东道主陕西队。那场比赛呢，其实呢有很多这种值得总结跟反思的地方，当然有很多遗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外线，我们的三分球17投只有1中，这样的命中率呢是非常的低的，也是比较罕见的。虽然那场比赛呢应该是上午的比赛，可能队员们这个整个的身体这种兴奋度可能不够，并且呢头一天呢也是一个下午场比赛，就是两场比赛确实衔接的很紧密，这样使得球员的这种休息调整的时间比较少。当然这些客观因素呢都是存在的，但是呢外线只有17投1中啊，这个使得整个北京队在那场比赛当中外线表现得非常的挣扎，而且是很多个球员都是集体找不到手感，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少见的情况。当然说在赛后的时候，其实谢立斌呢也是更多的强调是输球的原因呢是球队的防守，因为他也说呢作为一支比较年轻的队伍，这个外线投篮呢确实会有一些这种状态起伏、手感的冰凉的情况出现，但是呢他认为呢那场比赛其实输在了防守上，就是给对方太多次的一打一的机会，然后呢对方也打中了，这样的情况呢这样的这种防守的质量跟防守的这种效果其实并不是 北京队其实所一贯这种秉持的。谢克斌指导呢也说呢，他说那场比赛呢确实输了呢非常可惜，而且让整个小组的形势呢也变得更加的复杂。后边的情况确实如此。在小组赛最后一场呢，我们又输给了辽宁队，同时湖北队以一个20分的优势呢击败了这个陕西队。所以那个小组其实除了辽宁队是这个小组第一啊，三战全胜的姿态进入四强之外，其实剩下的队伍包括北京、陕西跟湖北，三支球队呢都是战绩呢一胜两负，但是比较小分的话北京队是处于这个三个当中的第二个。那第一个呢是湖北队，其实他们的分数呢应该是一个正十，那北京呢是负二，所以呢湖北队这个非常幸运的进入了这个四强，而北京队呢只能去打后边的排位赛。应该说北京队这次的全运会呢确实有一些可惜，因为小组的分组很好，而且呢我们也认为有比较大的可能性去进入四强，但是最后也没有去能够实现目标，或者说达成之前的目标。当然说这次全运会呢这个到目前为止小组赛三场比赛，因为还没有打这个排位赛，我们呢三场比赛呢其实呢都有一些亮点，或者说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球员。比如说第一场比赛曾凡博的大放异彩，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可能令我们没有太想到，当然我们也在赛前非常期待曾凡博能够打出什么样的比赛，因为第一场比赛是曾凡博他打成年组比赛的第一场比赛。我们知道曾凡博是一个天赋满满的一个球员，然后他的整个的这种身体条件，他整个的这种天赋肉眼可见，但是之前他打的都是青年组的比赛，这个他的这种天赋是否在成年组可以得到这种兑现，或者说能够真正的达到外界的预期，其实是这次的全运会我们希望是不是能看到的。当然第一场比赛确实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第一场比赛曾凡博18分关键还有4次封盖，而且2次的封盖都是那种钉板那种大帽非常的提气，并且在比赛当中有一次非常漂亮的他跟田宇翔之间的这种空中接力充分显示出曾凡博他身体的条件、爆发力以及他的这种潜力这个呢这种天赋级别的球员，我们北京篮球应该说是很多年都没有看到了。所以当曾凡博在他成年组比赛的第一场打出这样的表现的时候，我们确实令人眼前一亮，而且这种比赛的方式特质令我们感觉到有些类似当年的孙悦。因为什么呢？孙悦也是一个很高大，是身高超过2米的后卫，曾凡博同样如此。而孙悦呢是一个左手投篮的球员，那曾凡博也是。那另外呢就是孙悦的这种防守，他的这种封盖这曾凡博也同样如此。所以在那场比赛之后，确实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些当年孙悦的一些这种比赛特点。我之后也跟谢立斌指导也进行了这方面的一个沟通，实际上他也说呢，他认为在防守跟封盖上确实曾凡博跟孙悦呢有些相似。同时谢立斌指导认为呢这个两者呢还是有一些不同，比如说曾凡博呢他的这种进攻的侵略性，他的这种进攻的这种欲望可能更强一些，或者说这个从他在这个年龄段就已经展现出非常强烈的这种欲望。而大圣孙悦呢更多的是一个组织类型的这种后卫，所以呢两者呢还是有一些不同。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曾凡博的第一场时候他整个的一个表现确实是令我们感到非常的欣喜。第二场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就来了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年轻球员，他可能在第一场的时候表现非常好第二场呢对方的这种防守的强度一上来，或者说对他的这种研究更多，对他的这种防守的这种针对性更强的时候他的这个比赛的质量比赛表现会下降。确实第二场的时候我们看到曾凡博他的投篮的感觉 命中率比较低啊，最后呢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五分，并且呢也是在比赛当中的命中率比较低，这个呢就显示出他在对方的防守面前，或者说更加针对性的防守面前呢，其实他的仍然需要有很多的这种东西去调整去完善。应该说曾凡博呢在那场比赛当中呢表现的不是很好。那比这个更可能令这个北京球迷担心的是他的这个伤病，因为呢在第三节的尾声阶段，其实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其实他的这个右腿啊是出现了一些这种伤病，而且之后也没有继续比赛。那场比赛之后啊，有一些这种球迷其实也给我发私信，通过各种渠道去问我说，曾凡博到底伤势如何，或者说他的这种整个的情况是怎么样。其实我这几天也在不同的这种方式去写报道，而且呢也都是最新的消息。之前我记得咱们也说过，就是曾凡博他的已经提前返回了北京，就是因为北京队还有排位赛要打，但是曾凡博呢因为他的这个伤病，所以他要提前返回北京进行这个治疗跟检查。而且呢我们说曾凡博呢他呢在之后啊，应该说按照之前的计划，他是要参加全运会之后啊，他要去美国点燃队去进行报道备战新的赛季。而且呢我们知道其实点燃队的其他的队友都已经到位了，现在就等待曾凡博了。曾凡博本来就到队时间晚，那这次的伤病呢是不是给他之后的这个比赛去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其实我们可能要打上一个问号。因为确实目前曾凡博的伤病呢目前来看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呢是否还需要一些时间去进行调整，或者说这个伤病是不是会影响到他之后的一些训练，可能会。所以呢他后边的这些影响呢究竟会持续多久，现在呢还不好准确的评估。那除了曾凡博之外，其实呢我们也看到其他的一些球员也是有一些亮点。那比如说范一鸣，那比如说田宇翔。那分开来说，范一鸣呢是跟曾凡博同一批的这个雏鹰计划的一个球员，名气呢虽然不如曾凡博大，但是范一鸣他也是雏鹰计划培养出来的一个杰出的球员之一。他的身高1.98米，他的位置在之前就是打青年组比赛的时候更多的偏向一个四号位，但是呢他来到成年组，他到 CBA 之后，他这种身高应该也是打到这个更加适合的是一个三号位。那范一鸣呢，其实他通过这三场比赛来看，他的这种技术呢应该说还是比较扎实的，身体对抗能力也算还算可以，应该说整个的身体条件我觉得还算不错，至少在同年龄段这批球员当中他的身体条件还是不错的。在之前我记得我也跟他进行一次很长时间的一个采访，了解一下他的过往，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学习篮球的一个经历。令我有些没有想到的是范一鸣他学篮球是很晚，而且呢他呢是才初中的时候才开始这个篮球的训练，正式篮球的一个开启。这个年龄段对于一个球员而言其实是一个很晚的一个年龄了。但是呢范一鸣呢在之后通过自己的苦练以及后天的这种培养，使得他成长为现在的样子。而且范一鸣也说呢，他其实他的父母并不是搞体育的，所以呢能够他的家庭能够出现这样的球员其实也是没有想到的。而且他当时走上篮球道路的时候呢也非常偶然，就是他有一个朋友就是同班同学，那个同班同学呢他非常的喜欢打篮球，那范一鸣呢觉得呢这个打球也不错，后来呢他就不断的跟这个同学每天放学就去打球，后来呢就是说想能不能打得更好，那这一步一步呢走上篮球道路，所以也很偶然也很这个幸运。范一鸣呢其实呢他也说他跟我说，他说他的这个偶像咱们说了他的偶像，他的 CBA 的偶像应该说是翟小川。你看位置也相同，而且翟小川当年的一个成长的轨迹也是他在青年队的时候打四号位，来到 CBA 之后也是一个三号位，就是一个降级的一个这种打法。因为毕竟你的身高在来到成年组比赛之后你确实会发生一些变化。那 他说呢，范一鸣呢来到北京守望队之后呢，其实跟过去的两三个月呢，也跟翟小川一起进行了很多次的训练，而翟小川呢对于他的这种帮助，他的这种提升啊，也是这个在每次的训练课当中啊，给他很多的鼓励啊，告诉他一些经验啊，经验的分享。而且呢，范一鸣呢确实啊，觉得翟小川呢是球队当中的一个老大哥啊，有这种榜样的作用。那范一鸣他的 NBA 的偶像是谁呢？他一个是莱昂纳德，一个是保罗乔治。你可以看看这两个球员都是一个这个身体条件很突出，并且呢也是这种三号位一个球员。所以范一鸣在这次的比赛当中这个虽然得分并不是那么的那种抢眼，或者说比赛的表现并不是那么爆炸，但是他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就是他能够成为一支球队拼图当中的一块虽然现在他比较年轻，或者说他新的赛季只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CBA 赛季，但是我觉得他会逐步的去成长，逐步的去成为更重要的拼图，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球员。那另外一个呢，我就觉得是田宇翔，我觉得这次的表现呢也是令我们印象很深刻。田宇翔呢小组赛三场打两场，第一场打湖北，第二场打陕西，两场比赛打的都非常不错。这个呢其实令我们真的没有太想到啊，虽然我们知道在这次的这个北京队的全运会当中呢这个阵容当中，像是雷蒙、田宇翔应该说是打全运会经验最为丰富的球员，因为他们之前在八一队的时候其实也是打了几次的这种全运会，所以在来到北京队之后呢，确实他们的这种经验应该说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在后卫上呢，其实呢你可以看到田宇翔他的确实很有经验，而且在处理球、在平衡组织跟个人攻击方面呢，我觉得做得不错，而且他在发现机会以及选择机会的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确实有自己的比较成熟，或者说超出同一个位置上一些球员的这种水平跟表现。但是呢其实也很少人知道的是，其实田宇翔他第一场没打首发，原因在于谢立明指导知道田宇翔在全运会之前其实他的跟腱部位出现了一些伤病。后来呢田宇翔也跟我说，他说之前由于训练他的这个跟腱的这个后面起了一个血泡。后来呢就是每天都磨，然后这个血泡呢就破了，后来呢也感染啊，很疼。他来到赛区之后，田宇翔呢还是在这个队医的帮助下进行这个脓液的一个抽取。然后呢因为呢小组赛呢前两场呢也打得比较凶这个出战时间也比较久，那他的这个脚伤呢有点反复，所以他第三场的时候，也就是对辽宁队的比赛当中呢，他并没有出战。但是呢田宇翔也跟我说，他说后边的排位赛肯定他也得这个咬牙去打。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其实田宇翔在这次的全运会当中呢，他的表现应该说是比较不错，或者说比较优秀的。那这次的全运会呢，其实也是为田宇翔能够我觉得加分是一次加分的一个比赛。因为什么呢？田宇翔在上个赛季联赛的时候，中途他跟雷蒙一起加盟了北京守望队。应该说在当时呢，因为当时是一个已经临近这个常规赛中后阶段的一个时间段。当时呢我觉得田宇翔自己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刻八一队已经当时的这些球员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什么系统训练。球员们更多的在当时是一个自己保持状态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来到 CBA 之后，重返 CBA 之后，实际上田宇翔的自己的身体状态竞技状态并不是很好。所以他的这个后来的这种出场机会比较有限，但是我觉得经过了今年的夏训，以及全运会的这种表现，我觉得他会在教练组的这个心中的这种评分，或者说这种信任指数会有进一步的提升。因为呢，我们的首钢队呢，其实在后卫线上呢也不缺人，但是还是需要更多的人才，不同类型的球员去加入，或者说能够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觉得田宇翔至少他在新赛季的表现应该是远超于上个赛季的。 这个呢，我觉得应该可以通过他今年的全运会能够有一些端倪。所以呢，其实呢，这也是小组赛啊，三场比赛我感觉有一些哪些的亮点。 当然宋先生还有球迷想让你给分析分析这一次的全运男篮呢，你认为哪支球队现在也观察到了各支强队的表现，最有希望夺冠的这个球队，你的看法改变了吗？ 没有改变，因为呢这个决赛呢应该还是在这个广东跟辽宁之间去产生。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今天呢这个全运会呢应该是一个休息日，但是呢四强已经产生了啊，这个广东、辽宁、浙江跟湖北，这四支球队当中呢，刚才也提到，确实湖北队的晋级呢非常的幸运，因为他们在小组赛只赢了一场比赛，但是呢凭借小分的一个优势啊顺利的晋级，当然说湖北队啊晋级的除了这个幸运之处之外，我觉得呢可能他们之实力呢也还算可以，当然说这个还算可以呢是整个全运会决赛阶段的这个队伍的一个比较。因为呢这支队伍呢主要的当打的球员啊主要来自于深圳队啊，比如说这个顾全，杨林一啊，还有包括之前的这个汤杰啊，这个福建的后卫汤杰。所以呢这支球队呢主要是这种这些球员去承担这个球队的大梁。整体的实力呢尚可，但是呢如果你放在四强的这个四支队伍当中比较的话，那湖北队无疑是最弱的一支。那我们来看呢，浙江、辽宁跟广东这三支球队，他们的这种整体的实力，我觉得是超出一般的。那如果再往下去细分的话，辽宁跟广东是无疑是第一档的球队。浙江队呢，应该说通过小组赛最后一场跟广东队的那场激烈的对决，我们可以看到这支球队他们的这个水平跟实力。我们一直在说浙江队其实呢在过去的两个赛季的时候，他们的成长是突飞猛进的是已经成长为联盟当中的一支强队，一支可以跟辽宁可以跟广东队去掰手腕的球队。其实如果球迷们印象足够深刻的话，在上个赛季联赛当中，浙江队其实也曾击败过广东队，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支球队的成长。那我觉得全运会呢，其实更像是联赛的一面镜子，就是你联赛的水平如何，联赛球员的水平如何，表现如何，会反映到全运会的赛场上。虽然可能有一些起伏，但是呢，这种起伏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像一个镜子。你可以看到浙江队他们这批球员这个以绝大多数都是浙江这个征战 CBA 联赛的这些主要的班底，包括吴潜，包括王一博、刘德一、赖俊豪等等，这些球员他们都是来自于浙江队的青训，他们一批一批的成长，他们有足够的这种默契，他们足够的年轻，他们有足够的化学反应，所以他们会出成果，他们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良性的一个非常球队发展模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板。所以浙江队的成长，他的水平的这种迅速的提升，我们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他的青训很好，他们反映在各个阶段的一个比赛，包括今年 U19 的这个决赛也是浙江跟广东两者之间竞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这种球队的建制的模式，他的一个培养人才的方式，其实会令他们各个阶段都会受益的。那辽宁跟广东呢，确实都是这个独一档的球队，这个我觉得应该说这个跟赛前的分析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出入。辽宁队主要的班底仍然是这个联赛的班底，而且这批球员包括郭艾伦、赵继伟应该说是处于一个黄金期，那张镇麟呢是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韩德君我觉得他的这种状态的保持也不错啊，虽然年龄有些偏大，但是他整个的状态仍然是尚可，再加上有周琦的加入，所以他整个的阵容就是一个国手级别的一个翻版。所以这样的阵容他们去开启这个卫冕全运会冠军的一个道路，我觉得 从小组赛来看呢，其实很正常，因为进入四强只是他们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他们终极目标当然是卫冕冠军。当然说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些松懈，比如说小组赛的时候，辽宁队对北京队的时候，其实前两节辽宁队有些过于的放松了，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防守很松啊，让北京队打出了很多的反击，很多次的这种失误从而失分比较多。但是当他们这个想要紧起来的时候，或者说需要这个通过这个一些时段去把这个比赛的节奏基调去掌控或者说奠定的时候，其实呢他们有绝对的这样的能力跟水平去完成这样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小组赛虽然前两节比分呢还是紧咬，但是第三节的时候辽宁队他们确实当他们想发力的时候，确实两支球队的实力水平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所以那场比赛辽宁队通过第三节的一个发力，所以整个的比赛去拿下。那当然说辽宁队在这个下一阶段的比赛就淘汰赛的时候面对的是浙江队啊，这个的对决呢其实呢也很有意思，因为呢我们之前一直在说浙江队有很多小辽宁队的影子，就是他们的这种防守，他们的这种全场紧逼，他们的一些无论是这个王一博跟吴前的这种后场的配合，是不是跟郭艾伦赵继伟有些相像，其实呢都有这种影子存在。所以但是呢浙江队更加年轻，所以更加年轻的小辽宁队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把老大哥去调下马，其实呢我们也是很期待的。那一组对决呢，广东对湖北，那广东呢其实呢整体实力完全占优，那晋级决赛呢其实呢并不会会有太大的波折，所以广东队会顺利的来到决赛，等待辽宁队的一个这个晋级。但是辽宁队跟浙江队这场的这个对决呢，其实呢也很有火药味，也是很有这种悬念性的。 是。当然了，这边我们还有球迷想问问宋翔，就是首钢男篮准备 CBA 的新赛季有没有可能有一些重磅的引援啊，这个方面的情况宋翔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 确实北上队呢现在就是没有全运会任务的这些球员呢也一直在进行备战，而且呢翟耀川呢其实伤病恢复呢还算不错啊，目前呢也是能够跟队训练啊，进行一些对抗性的训练，所以呢翟耀川呢如果没有他意外的话，他应该可以在新赛季去复出当然说方硕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养伤，因为方硕在这个休赛期的时候进行了一个膝部的一个手术的治疗，那他呢在当时呢得需要4到6个月的恢复时间，有可能会影响到新的赛季初期的一个比赛。那另外呢就是重磅引援呢，其实这个休赛期呢在国内球员这块呢北京队呢并没有重磅引援，那更多的是这个把一些合同到期的球员去续约。外援这块呢现在林书豪已经在国内，那他是不是归队呢还要看 CBA 是否真正的官方宣布是否新的赛季是否有外援，那如果有外援书豪呢先归队，但是其他的外援呢还是在选择当中。在之前的计划北京首钢队是要选择3个外援，那到底是什么成色或者质量的球员呢，我们可能还要等一等，但是呢这个过程其实呢还是比较漫长，因为从一个外援的选择到他的迁入还要办手续还要找状态，起码得有2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还是很漫长的一个事情。 我们也是持续来等待，看看 CBA 那边有没有什么样的最后一个拍板一个决定。好的，今天我们体坛夜话的下半段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介绍了很多关于国内篮球的事儿，带来很多有价值的分析。感谢宋翔参与今天的节目，我是康乐，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的是冬奥加速度。 王府井百货大楼66周年庆热辣狂欢，即日至26日，服饰家居最高满200抵减80元，25至26日每满2000再加赠100庆生礼金，25日还有满额抽奖，黄金每克减66元等精彩活动等你参加。 以上为广告时间。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今天时间轴转动到了1988年，卡尔加里。1988年2月13号，第15届冬奥会正式开幕。本届冬奥会的竞赛项目从上届的39个小项增长到了46个，其中高山滑雪恢复了阔别冬奥会40年之久的男女全能项目，而且还增加了男女超级大回转比赛。另外三个新增项目分别是速度滑冰女子5000米、北欧两项男子团体赛以及